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俄罗斯、保加利亚、芬兰、墨西哥、巴基斯坦和瑞典等国近日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讨论会、图片图书展、电影欣赏会和庆祝演出。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主体朝鲜在伟大的党的指引下向着最后胜利奋勇前进的图书和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们的祖国靠一心团结乘胜前进》等我国影片，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庆祝活动。在瑞典、保加利亚和芬兰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